在那边 WhatsApp 这个又 WhatsApp 那个、哦、等等等等这一切、哦、你不知道在家做什么、哦、怎样他人在心不在、哦 yeah. 会有吗？我就是有看过这样的人、哦、人在心不在，不知道去了哪Yeah, 有些人怎样就是、在哪儿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牧师在哪儿讲道的时候他就看手表，有吗？有哦，看手表啊，看了一次五分钟又再看一次，再过又看一次，为什么？哎呀，这样牧师这样长期的、啊、讲来讲去讲不完，不讲什么东西他要走了啊。甚至有些人在唱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他都走了，为什么不知道了啊？可能他有别的东西等等这些。但是我们认清楚、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聚会，我们是一个敬拜的人的时候，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的心里头来敬拜上帝。每一个在我们当中这段时间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敬拜那个上帝，特别的这个上帝，这个创造宇宙的上帝，这个怜悯有慈爱的上帝，我们是敬拜他，我们相信他能够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敬拜他。所以说在每一次敬拜的时间的时候，我们都要仰望敬拜他，专心的来敬拜他，不要人在心不在，好不好、哦、让我们来学习这一点，好不好？我们就看一下还有吗。第二，亏欠。亏欠什么、yeah. 我们量了、哦、我们的属灵的身量、哦、现在我们 来称这个称了，称什么？称自己的亏欠。你知道吗？神会用什么来称我们？你认为不是巴萨的那个称啊，不是你巴萨哪一个称啊，你称多重啊，不是，他会用他的标准，他的话语来称一称我们。在我们整个生命，我们有没有亏欠上帝？非常重要，真的呀，在我们的灵命里头，我们每时每刻都要称一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有没有亏欠他。那在这个经文，但以理书的这个经文是一个很特别的背景来的，是说到这个王哦，就是在这个巴比伦国这个王哦，他成为王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呀，他是真的哦，以为他 上了成为王的时候，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他乱来做，是一个邪恶的王。这个就是巴比伦国的这个当时这个王，他是一个非常骄傲非常邪恶，那么他是无法无天，他不管他要杀谁，他要做什么就尽管做。那么就有一次，就是在这个经文里头这个背景说到，就是说他召了1000个他的官员哦，来到他的这个什么叫做 palace 叫什么、王宫啊，王宫那、啊、他们就是在那庆祝他的胜利 等等这些1000人的这个王啊，这个官员就来到，就你知道啊，这个王做了什么？这个王他就去到这个圣殿哦，神的圣殿那、啊、他就、叫人拿了这个圣杯哦，那个神的器皿哦，用这器皿来一起的饮神哦。哇，这个王真的很厉害哦，这样圣殿里头的圣洁的器皿，他把他们全部这些器皿拿出来，全部官员来饮神等等这些，不管一切，太骄傲了这个人。若是要真的把他称在这个天平上，是真的不合格。就是在这样的情形 之下、哦、神的审判就临落在这个国王的身上。你知道吗？神是不管你是谁， 你是国王也好，你是普通的人也好，你是一位什么什么人也好，你都会被对付，若是你真的做得不好。所以说你看这个王哦，你看这个王哦，就是神就在这个墙壁上哦写了一些东西在这，嘣嘣嘣嘣就写了，嘣嘣写什么，就是红色的这些东西呀。第二十五节所写的文字是，哇，这个难度啊，怎么叫迷你还有就是提个乐乌法恶心，哇，就招了。那么这个王就招了全部他的那个人聪明的人，那么叫他们来翻译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在最后就叫了但以理来翻译，就是在二十七节呢说到什么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那么显出你的亏欠，就是这样的，在这样的背景看到把你撑在这个天平上。你知道吗，上帝的天平是公平的，人的天平可能不公平，但是上帝是公义的。他，你撑了，你偏不到他，你以为说你可以 cover up， 你以为说是可以怎么 cover， 就是盖住隐瞒等等，是在神的面前全部都会明义都会揭晓出来。那么就是在这样情形之下，他就说出那个意思说，哎，你知道吗，这个王被撑在天平上就看出他的亏欠。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灵命的路程上，在你的生活上，在你一切一切上，你有没有亏欠？若是神要撑你在天平上，你会有什么亏欠？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来真的来称一称，看一下有亏欠的我们悔改。好，我们来看一下要称什么，好不好？称什么？称我们亏欠，我们会称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什么？亏欠福音，我们有没有亏欠那个福音？神拯救了我们，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向这个将这个福音传出去，或者我们亏欠这个福音？有吗？在你家里头，你有亲人，在外面你有朋友，在工作上你也是有同事等等这些，你有没有亏欠福音没有向他们传出去呢？你的家人，你不爱他吗？每天都见到的，对不对？每天都见到你家人，对不对？你有没有分享过这个福音给他们呢？或者你不管，你知道吗？我们得救，我们可能亏欠了那个福音，神要我们传出去这个福音，我们的家人，我们等等在外面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亲人也好，等等，要将这个福音传出去，不要亏欠福音。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应该将这个福音传出去。你知道吗？这个经文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就是说到保罗，他要去罗马，但是他其实被阻挡去了。那么他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说：“你知道吗？我无论是他说无论是希腊人等等等等，我都欠他们的债，我欠他们的债。”我应该将福音传给他们，无论是什么人都好，我都欠他们。今天晚上我们有没有欠那个福音，亏欠那个福音？希望我们能够学习我们来真的做我们应该所做的。第二，亏欠神的荣耀神为我们做了东西，好像那位姐妹说要做见证不要亏欠神就好了做见证，要做见证，不要亏欠神呀。 荣耀上帝。是否我们有没有荣耀？你知道吗？圣经说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没有被拯救之前，我圣经讲说，保罗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对不对？这个是经文，是我们每个人是罪人，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要跑这个路程，我们就要知道我不可以再亏欠上帝的荣耀。神祝福我们，我们要荣耀献给他。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学习说，无论怎样，在什么情形之下，我们都要荣耀上帝。在什么情形？在吃喝上荣耀上帝，在穿戴上荣耀上帝，在交往上荣耀上帝，在职场上也要荣耀上帝。经文就是在这个经文，两个经文在这。经文是这样说啊，你看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我为主被囚的人劝你们，既然蒙召啊，红色的啊，非常重要啊，既然蒙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所拯救了那么怎样行事为人，就什么，就当以蒙召的恩，这个字眼什么相称。你知道相称是什么意思吗？知道吗？相称吗？尴尬吗？这边放十斤，这边应放十斤，尴尬的，对不对？十五斤，这边十五斤，尴尬，这边十斤，那边五斤，就打尴了，就是显在一边了。所以说你看一下，我们被神蒙召，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要以他的恩相称。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整个生命里头，我们都要荣耀上帝，真的。所以说我们就有这个字眼说相称，就是这样。在我们的吃喝，在我们的fellowship 也好啊，我们的在台上谈的话也好啊，等等，都要荣耀上帝。在我们穿戴也好，你知道这个时代穿是很复杂是不是有些穿到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对不对有些人穿到稍少有些可能男的又不知道怎样穿了，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了。这个时代改变了。但是在我们所穿戴方面，我们要学习荣耀上帝。在我们的交往，这个时代的交往是 很什么开放对不对哇，什么都可以做等等。但是要知道，在这一切事上我们都要记得真的要不要亏欠上帝，荣耀他的名字。好了，刚才这个还有那这个也是这个字眼也是存在在你看这最要紧的是，你们行事为人要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又是这个字眼出来，相称刚刚吗？OK 好了，我不读了。 OK 第三，我们亏欠什么了？亏欠神的爱，亏欠神的爱，亏欠爱，亏欠神的爱，亏欠父母的爱，亏欠人的爱。你知道吗？在这个时代神拯救了我们，你得救了等等，我们可能会亏欠神的爱。我们还是对神那么的冷淡，我们不愿意付出给上帝。虽然是神拯救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委身我们生命给上帝，我们没有渴慕上帝，我们亏欠他的爱。今天晚上我们如何？我们信了主那么久，若是神把我们称一称的话，我们对他的爱是否有多少？希望我们是忠心耿耿于他了，亏欠，不要亏欠他的爱，不要亏欠父母的爱，就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你知道父母就是不单指他是什么他的恩就是什么养育之恩 父母养我们大，不知道养我们还生我们出来等等这些。所以 你知道吗，若是我们在他年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怎样来表达对他们的爱、关怀、陪伴非常重要。有些人从来没有回家等等等等这些，可能我不需要这样谈那么多，但是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亏欠上帝的爱，我们不可以亏欠父母的爱，我们不可以亏欠人的爱。经文就在这，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说到，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呀，但什么？但要在彼此相爱方面，要常常觉得做得不够，还是亏欠他，还是亏欠 这些人，我还是觉得做得不够。所以说在爱方面，我们要每时每刻都要用行动去爱，表达对他们的爱等等等等等等这一切。在我们人生里头，我们要称一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希望不能够亏欠神的爱也好，父母的爱也好，人的爱也好，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亏欠饶恕呀。饶恕的反面是什么啊？反面恨呀，记恨，这个是很严重的。其实是一个不饶恕的人，我们看起来是没什么，但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我们要不要亏欠别人，我们要不要亏欠别人的饶恕，不要饶恕别人，不要记恨别人，不要。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整个人生里头，我们会有什么？通常你跟人家交通等等，你会有可能说有些摩擦，对不对？有些矛盾啊等等这一切啊，有伤害别人的心，对不对？会有吗？会有吗？我们还是人嘛。那么在这一切一切事上，我们要学习饶恕，这个事是一个很但是当你不饶恕的时候，你就亏欠了上帝呀。所以说你看这个经文，就是说在这儿说到说免我，这个是主导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然后在最后的十五节说到，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不要亏欠饶恕人家得罪了等等，学习来饶恕他们，释放的。其实饶恕这个字眼其实就是释放。你不要抓，有时候人家抓到紧紧啊，你说了这句话，我永远记得，我抓紧你的话语，哇，永远不放过你。受害的是谁？你自己。受害的你是自己。我就是记得你这句话啊，那么毒啊，我永远都不饶恕你。怎样？这个不是上帝的做法，上帝的做法就是饶恕了，就是释放人。所以说我们不要亏欠饶恕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算我们余下的日子。你说牧师，我都不知道我能够活到多久是不是哎呀，怎样算？我都不知道我活到多久。我比如说我现在40岁，我知道我活到90岁，我就知道我还有50年了，对不对现在我都不知道怎样哎呀，活到多久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个诗篇里头，摩西就是这样说，他说求你教导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学习数算，在我们的每一个日子里头，我们要数算我们还有多长要跑了。 可能说你牧师你知道吗，我现在还年轻吗，算什么，我知道我很久的，我能没有病吗？我在老在说，哎呀，我都60多岁80多岁，我看得快了也未必哦。哎呀，等等哦，你看这个字眼哦，很特别，你知道这个字眼是非常，这个 point 是在什么地方，这是 point。这个我知道了，你看一下这个经文哦，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数算什么？自己的日子，不要数算别人的日子，好不好？不要看这个人呢、这个人呢、犯了大罪啊，又偷又抢。我看他活到最多40岁罢了。哎呀，不要算别人的哦，要算自己的就好了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要受到神的审判哦。我们要算自己，我们以下的日子，我们怎样活？我们怎样活？我们有没有为主而活？或者我们仍然的活在世界上？所以说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数算的时候就是我们得着智慧的时候。数算什么？数算就是要表达从今以后不再虚度光阴。你这个经文、我们不读了，这个就是我们要珍惜光阴等等这一切。因为这个时代，那你看一下这个经文非常重要、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因为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这个时代是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其实是末日的时代。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头，我们还是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就要爱惜珍惜光阴，我们要真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每一年等等都要好好的活着，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我们的等等这些机会等等这些，我们要把握一切。真的哦，生命中要有目标，生命中要活得快乐，生命中要活得高兴，生命中要活得真的哦，向前跑，追求面前，忘记背后等等这些。所以说华人就有这个字眼，我们华人就有这个字眼，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非常重要，机会非常重要，神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你就要抓紧这个机会，然后行在神所要你去做的，不要等那个机会过了你才在哪儿？哎呦，在阴公咯！哎呀，冇捉住我呢个机会喎！你睇过咗冇咗咯，就不好了。所以说，我们在我们人生里头，不要我们整天就是在这个电视机前面罢了，好不好？每一个人都会看电视嘛，有吗？不要说没有看了哦。哎呀，真的每个人都会看，也没有错了看，但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时间，我们要调整，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什么叫做优先次序，我们要做什么，应该做，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非常重要。第一个我要强调的就是在福音的工作上，真的你的生命里头有没有发扬神的光，有没有？你有？我们是地上的什么盐？我们是这个世上的光等等。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光发出去？或者我们把这个灯放在这个什么？这个？哎呀，好，这个。机会要抓到紧紧。那么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位牧师、 我所认识的这个牧师，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在这儿，这个牧师哦，我可能会在这儿讲到，但是没有关系哦，再听多一次。这个位牧师哦，这位牧师哦，就是在一天聚会，有一天早上的聚会，星期天的聚会哦，那么就有一个来自新加坡的这个老的夫人哦，他有来过这间教会，那么当他来这间教会的时候，他看到那个牧师，他知道这位牧师，他见到这个牧师的时候，他就拥抱他。哇，这牧师很久没见，那么牧师人家拥抱你都不可以说不要嘛，哦，那么这样老了，他有什么？没有什么嘛，哦，就是这样。然后过后的时候，这个牧师向他讲到的时候，神感动他，哎，聚会过后要跟那位妇人分享福音。那么这个牧师在哪知道神的感动，圣灵来感动他，过了聚会过后，他就叫那个妇人。那么这个妇人呢，他有朋友的，他有亲戚的，亲戚在一起，那么亲戚也来，他又来，那么就是这位牧师跟他分享福音，传福音。他就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听了这个福音，他还是坚持，这牧师坚持说，哎，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今天要接受这个。那么这个牧师抓紧这个机会说，你今天就要接受耶稣基督。真的，这位妇人就接受耶稣基督了，就是在当天那天过后，他回到新加坡一个月过后，听说他已经去世了，他可能犯了病什么什么去世。那么我要强调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有这个机会的时候，神感动你的时候，你觉得你应该去做的时候，你就要抓紧这个机会，抓紧这个时刻，这个时候应该做，就要胆敢的去做。就好像这位牧师，他就是，若是他不做也可以吗？没有人知道吗？对不对？就是他跟神罢了，但是他obey， 就是说他服从神，那么他就去做，那么看到这个人最后得着这个福音。我所要说的就是，在我们当中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机会，可能你有这样的时间等等，这一切要抓紧，然后不要浪费，不要虚度光阴，一天过一天，且过什么得过且过，啊，就这样了。哎呀，谬不飘等等，这些就不好了。所以说，在我们的数算自己的日子里头，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哦，好不好？然后我看一下，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要表示发现亏欠的亏什么。亏欠马上就要悔改，你亏欠上帝，哦，你做错东西了，你要悔改，马上悔改，不要说等到明年，不要等说耶稣来的时候才做悔改，不要，马上就做好了，啊，好，我转回这边，yeah， 真的，哦，因为可能时间没有了，yeah， 好不好？我们看第三，数算自己的日子，表示在数算中每天感恩，每一天都要向上帝说，哦，上帝，我感恩献上给你，你今天给我这个日子是美好的日子，我知道你有你的旨意，所以说我要行在你的旨意上，今天是好的。我们就是在每一天都要感谢上帝，上帝，我感谢你给我空气，我可以呼吸。上帝，我感谢你这一切，全部，就是在我们诉说里头，我们知道神祝福了我们，我们要献上感恩，好不好？我们不要亏欠他，好不好？第三、第四，最后了，就在这结束。在诉说我们的日子的时候，就是表示在诉说中等主再来。一个会数算自己的日子的人，哦，在他的整个人生里头，他会等候主再来。我们不知道主几时会来，对吗？对不对，哦，你知道吗？是有知道的。谁知道主会几时，啊，我跟我讲，我就要准备一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点啊，这个就好事。我们知道一点，就是 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知道几时回来，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一我们就是说他来的日子近了。我明天哇进了一天了，后天就进了两天了，一个月就进了一个月了，就是这样他会来。一个等候上帝等候耶稣的回来，这个人我要跟你讲，这个人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人，是真的。你等候上帝会来，你会在哪儿忍耐的就是等候，就带着充满希望来等他，对不对？若是你等你的女朋友会来怎样啊？你等他会怎样？会来怎样？等了好像都没有来，走了，算了了，没有了。你等他会，你知道你的朋友会来的话，你就会带着充满希望去等，对不对啊？迟都会等，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他会来，他会来，所以说你等他。或是你觉得他不会来，不要等。但是我们圣经里头说到耶稣会来，他的日子近了了，几时就不知道，但是近了。所以说我们应该在哪等的，我们述说日子的时候，我们就要等他，警醒等他，专心的等他，好像那聪明的五个童女在哪儿等待新郎的来到。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就是讲我说完了，总结三个呀，量属灵的身量呀，有多高多成熟，有没有长大成人？称一下你自己的亏欠，你有没有亏欠上帝？有的话马上悔改，有的话马上求证，然后向前跑。最后算以下的日子，我们怎样来活，活得有聪明有智慧等等，好不好？让我们站立起来，我们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为你们祷告吧，若是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上前来，但是我就在这结束祷告先，然后你有需要你可以上前来，好不好？我们可以用一些时间，我们有几位牧师在这，那么没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些时间来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所赐给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来量一量我们的属灵的身量，希望主啊，我们在我们的灵命上，我们有成长，有高大，长大成人。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来称一称，是否我们有没有亏欠到你？帮助我们数算我们以下的日子，等候你的再来。祝福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活得快乐，活得有神的同在，活得真的有那种的活力，有那种大能大力彰显在他们生命里头，也帮助在场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成为这世界上的光，来照耀在这个世界上，让世人能够借助我们的见证，我们对你的爱，对每一个人的爱，能够使到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祝福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与他们同在，当他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主啊，你也与他们同在，祝福带领他们的路程。感谢赞美你，祷告这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主。有吗？在我们当中，若是你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的来为你祷告，然后献上祝福等等这一切哦。不要觉得害怕，但是这段时间是非常重要，因为就是在这样的祭坛上的我们彼此的服事上，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同在，神的大能能够彰显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有牧师，我们有陈牧师，我们有也是我们的这个长老等等，我的太太等等这一切啊，我们可以一起的来为你们祷告，阿门。